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你好，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哎，康妮啊，你喜不喜欢看橄榄球啊？ 我是从来没有看过橄榄球。 我们两个看了几分钟啊，在为这一刻做准备。那其实橄榄球在美国是特别红的一个运动，好像比他们的 NBA 职业篮球联赛还要受欢迎，市场还要大。但是呢，他们现在看到这个篮球啊，在中国和国际市场那么成功，也要开始进入这些新的市场。那中国的朋友会不会接受橄榄球呢？今天的对话我们就要跟你来分享一下。那康妮啊，你前面跟我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说到底我们用什么动词来形容这个玩橄榄球哈，因为又能用手又能用脚，对吧？ 对，比如说篮球我们可以用打，打篮球。 对， 那么足球就用踢，踢足球。那么我就在想橄榄球用什么动词比较好， 打和踢之间的动词。其实我们是说打橄榄球啦，是吧？然后这个名字橄榄球本身啊，中文名字也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就是按那个形状来的。 对，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一种水果橄榄很像。 对啊，然后你看那些球员每个人都全副武装啊，武装就好像你的装备，对吧？要保护自己的，那这个比赛一定是很激烈啦。那我们现在听听看中国朋友喜不喜欢橄榄球？ 哎，地铁上什么时候开始放橄榄球集锦了？ 有一段时间了，据说美国橄榄球大联盟做了一连串造势活动，什么电视转播、中文官网，还让一些球星说简单的中文跟球迷套近乎呢。 肯定是看到 NBA 在中国做得那么好，所以也不甘示弱，来中国分一杯羹了。不过这项运动好像不太国际化，只有美国人看得津津有味。说实话，我是一点也看不懂。 其实说到规则和技战术方面的东西，我也不太懂，就是觉得挺好玩的。球员个个全副武装，实打实的冲撞，教练的排兵布阵也很有看头。 有一次在酒吧，我算是见识到了球迷的疯狂程度。那天正好碰上转播，天哪，酒吧爆满，都是大口喝啤酒大声喊加油的球迷。 在美国看球就是一种休闲娱乐，所以这个产业才那么庞大，据说比 NBA 还赚钱呢。每年光是超级碗这个决赛广告收入就达上亿美金。 这么厉害，我一直纳闷什么是超级碗啊。 这么跟你说吧，美国最著名的职业橄榄球联盟是美国国家橄榄球大联盟，它又分美国橄榄球联合会和国家橄榄球联合会。超级碗就是各自冠军队的一场决战。超级碗在美国就好比中国的春晚，是一场全民娱乐盛事，收视率极高，连当红明星都争着在中场休息时表演，增加曝光率。 那么厉害啊，那啦啦队肯定也很火啦。哎，你知道哪些球队比较强吗？ 最有名的要数爱国者队，是老牌劲旅了。今年小马队、乌鸦队和牛仔队也都不错。不过总的来说，美国联合会的整体实力比国家联合会强。 哎呦，搞死了，光是那个什么联盟就把我弄晕了，我还是先看看扫盲集锦吧。 康妮，最开始你跟我说，哇，橄榄球看起来很野蛮。 对，一发球然后球员就在全场四处奔跑。 对对对，有点像打群架的感觉啊。 对， 可是人家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技术和战术，对吧？那现在呢，美国的职业橄榄球联赛啊，到中国来要做一连串的这个造势活动。那么造势的意思是什么呢？ 造势就是来增加和提升这个市场氛围，也就是宣传的意思。 哎，这个势是这种气氛势头的 意思，势头来势， 要制造这样一种很好的气氛啊。 对， 造势。那其实他们做的工作就很多啦，其中有一个就是在一些公共的场所，比如地铁里面放一些比赛的集锦。集锦 集锦的意思呢，是说对各种各样一些 些精彩的图片或者文字进行汇总、 就是都剪一段小小的东西，然后把它们 放在一起 集中在一起，对吧、就变成一个集锦。那么我还看到一个是中央电视台放了几个 NFL 特别有名的球员，然后呢他们说一些简单的中文，什么中国的朋友你好啊之类的，这样是跟球迷来套近乎啊。 套近乎就是跟原本不熟悉的人来表示亲近 啊，拉近关系。那其实这个是比较北方一个很口语的说法，套近乎。那这个套呢就好像是拉关系这个意思啊， 对， 然后你是说话一点一点的把人家套进来、拉近关系，对吧？ 对， 套近乎。那说到这个 NFL 啊，他们在中国市场做那么多活动就是因为不甘示弱，对吧、在美国他们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老大哥的运动啊。 那么到中国来以后，因为 NBA 在中国非常流行、那么他也就不甘示弱，就是说我不甘心表现比你差、我想跟你比较一下、 对，这个就是不甘示弱的意思啊。其实喜欢看这个橄榄球的人呢，当然每一场比赛都会看得非常津津有味，对吧？ 对， 津津有味。 津津有味的意思呢就是说兴趣很浓厚， 然后你非常享受这件事情啊。 对，也可以比如说食物很好吃，你可以说吃得津津有味。 哦，那如果一本书很好看呢？ 看得津津有味。 所以它可以形容很多的活动、对吧？主要是形容一种感觉， 对、 津津有味。哎，下面我们要看的这个说法很好玩，是来自于一个古代的典故啊。 对，这个用法是分一杯羹。 分一杯羹，羹就是像汤一样但是比较厚的东西， 对 吧？ 那种糊状的食物、 那分一杯羹的意思是说 分享部分的权益、 所以不是说直接的你给我喝汤喝一杯羹了，就是说分享权益，对吧？ 对，你有这么多那你分我一点。 然后他的典故是来自于项羽还有 刘邦， 然后呢好像他们要把一个人做成汤做成羹喝掉啊。那么具体的故事呢可以到今天我们 ChinesePod.com 的这个讨论环节来看一下、 我们会一起跟你分享这个典故。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实打实。实打实，哎呀，这个橄榄球真的是这样啊，非常激烈，然后呢，非常真实的这种冲撞和较量。 对，这就是实打实的意思，也就是说，一方和一方真的是冲撞起来， 然后真实的在较量， 对吧？实打实。好，那么排兵布阵，排兵布阵也是一个以前用在战场上，然后现在经常用在体育赛场上的成语啊。 对，它是一种比赛时候的一种策略。 就是说教练怎么安排这些队员。 对，安排球员的位置和以怎样的战术来打这场比赛。 排兵布阵。其实用在生意场上也可以，就是说你怎么计划你下一步该怎么走，对吧？ 对， 你整个一个策略我们也可以说是排兵布阵。好，那今天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美国几支比较强的橄榄球队啊，有一个爱国者队，他们可是老牌劲旅。老牌劲旅， 老牌劲旅的意思呢是说历史很长，然后实力也是非常的强大的。 好像这些体育的用语啊说法很多都是来自于以前战场上面打仗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劲旅，旅也是一个量词嘛。 对，部队 有一个旅，对吧？然后这个劲旅就是非常厉害的一支部队，一群人。然后他们还是很老牌的啊，好像几十年一直都不错的。那么其他的一些队啊，我觉得听名字好像就没有爱国者队那么有气势，比如说小马队、乌鸦队。不过对于我们这些不了解这个橄榄球的人啊，还是先去看一下这些扫盲的集锦啊，或者去读一下比赛的规则再来做评判吧。那么扫盲的意思呢就是 让你加深理解。 那这里的盲就是盲人，眼睛看不见的那个盲， 对 吧？ 如果你对一种知识不太了解也可以说什么什么盲 啊， 比如说文盲， 就是说不认识字的这个叫做文盲。 对， 然后特别不懂法律的，没有法律意识，我们可以叫做 法盲。 然后这里我们今天是橄榄球盲，对吧？ 对。 那这个扫的意思呢就是要把你的这种不理解要清除掉， 对 吧？对，这个叫做扫盲。好了，我们一起再听一听对话，扫扫盲。 地铁上什么时候开始放橄榄球集锦了？ 有一段时间了，据说